霸图是联盟最豪迈、最热血的队伍，同时也拥有最热情、最凶悍的粉丝团队。但是与其同时，事实上，霸图却也是荣耀最文艺的队伍。文艺，这词儿乍看和霸图一点也不登对，但是唯胜利论、胜利即是荣耀，这种念头在霸图这边从来都没有生存土壤的。霸图有他们固守的浪漫。 虽然他们所谓的浪漫，事实上和这俩字儿一点也不沾边。林敬言的作为不符合他们的浪漫，可是他们感受得到这位老将对胜利的渴望。他们可以不喜欢这种方式，但是却又没办法不认可他的努力。就像他们虽然无比讨厌叶修，却也坦然承认叶修的强大。霸图好汉，爱憎分明。 而当爱与憎的东西纠结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了。现场的气氛并没有阻挠比赛的进行，前方是对林敬言较为有利的地形，不进入，根据规则将可能产生对林敬言比较有利的形势。左看右看，好像都没有倾向于苏慕城的选择。 但是沐雨成风的移动却没有停止，继续追赶着冷暗雷，但是移动的路线却有了一定的偏移。这是所有人看着沐雨成风的移动指向搜寻着他的目的地。哦，很快就有高手意识到了，苏沐橙这是利用起了林敬言在对方不主动攻击时的不作为。 他并不紧追冷暗雷的移动，而是要以迂回的路线从侧面插向林敬言希望他进入的区域。这样一来，虽然最终还是在这种地形下开战，但是林敬言却不会再有之前那么从容和主动。没有彻底改变劣势，但是至少缩小了劣势。如此情况，林敬言却不好还不知足。 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牵制对手却不作为，那么最终只会使他单方面的被判消极比赛。林敬言敢钻规则空子，自然也很清楚裁判裁定这些状况时的态度，于是他终于再没做什么调整。冷暗雷继续之前的线路，进入了那片石灰岩区，很快就利用一块石灰岩挡住了冷暗雷的身形。他消失在了苏沐橙的视野中。 但是迂回的沐雨成风同样也会在进入这片石灰岩区的时候借掩护来隐蔽自己的身形。从敌明我暗变成敌暗我也暗，这就是苏沐橙进行迂回最终所实现的。所有人几乎都是这么以为，结果谁也没料到，苏沐橙的沐雨成风在还没完全踏上这一区域，只是接近时，居然就开火了。 轰轰轰！炮声响动，怎么会这样？大家不解，这样一来不就又变成敌暗我明了？以林敬言的经验，就算看不到目标，只听着声音也能判断个七七八八。大家都以为苏沐橙也会像林敬言那样的做派，角色进入，借石灰岩掩护，然后以远程攻击手的方式来搜寻对手。 哪想角色还没到呢，就这么发动攻击了？这攻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轰中目标的，这不是看没看到的问题，而是这点时间林敬言就是有心将冷暗雷摆过来让他轰，也不够时间赶到。这是想干嘛呀？所有人疑惑地看着炮弹轰在石灰岩上，这石灰岩挺坚固。 枪炮师的重火力也只是炸出一些碎屑，却没有办法轻松将其轰破。苏沐橙想用攻击铲除这一区域的地形特点，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沐雨成风攻击不停，再轰，边走边轰。炮声与爆炸声几乎连缀成一线，是想以这样密集的轰鸣声让对方无法做出判断吗？ 这确实具有一定的混淆作用，但是混淆之后不也就是掩藏了自己的真实位置吗？这和无声的潜入又有什么区别？待画面将给黎晶年的冷暗雷后，大家恍然间有些明白了，区别在于导向性。 无声潜入，双方互不知道准确位置，只能一点点的相互搜索。比赛充满随机性和偶然性，而忽然近距离遭遇对手，这对于枪炮师来说是很不利的。而现在主动发出声响，是主动暴露了位置，但同样却也是引林静言做出较为大胆的行为。而后在这样混乱的声响当中，林静言的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判断失误就有可能将自己暴露在对手的炮口之下，但是他如果可以一路清晰地判断出攻击发射端的位置，那么很可能就制造出一次对苏慕城来说直接致命的贴身了。这是在赌博呀，就赌林静言的判断力。那么林静言的判断力如何呢？转播很贴心的在这一刻切入的是林静言的主视角，也即是说此时观众所听到的声音将是和林静言听到的一模一样。方向感、距离，大家立即一起跟着林静言去判断。很快普通玩家就都败下阵来了。这都什么呀，声音连成一片，根本就没办法从中分出发炮的声音。但是林静言呢，冷暗雷的移动方向看起来十分果断，而观众们则是有上帝视角给出的小画面，上面显示的正是沐雨成风此时的位置。两相结合再看，可以发现冷暗雷正在一路借用掩护向着沐雨成风所在的方向逼近。或许目前还不够准确，但是随着距离的接近，判断的精准程度将越来越高。但是这时场面上却又起了大家一开始都没有意料到的变化。不停的轰，不停的炸，石灰岩坚固不倒，但是总有碎片粉末轰出，北轰现场渐渐粉尘弥漫，越来越浓，越来越浓。 烟雾弹啊， 潘林脱口而出。不知不觉的，这些石灰粉尘不断降低能见度，而不断接近的冷暗雷渐渐也已经置身于这片石灰粉的包围当中了。 这也是苏慕城计划的一部分吗？ 这个恐怕不是吧。 因为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所以当大家发现这一状况的时候，石灰粉末已成规模。如此虽然能隐藏身形，但是隐藏自己同样也在隐藏敌人，这种隐藏对枪炮师来说是更为不利。压缩视野，当发现目标时已经是中短距离，这还如何发挥枪炮师的远距离优势？这一定是个意外。为了制造连续的炮声，而总是攻击距离较近的石灰岩，不知不觉间却积累出这样一副局面。炮声停止就是最好的证明，显然苏慕城也发现不能再继续这样打下去了。 哎，随机地图啊， 李一博感慨着，这就是随机地图带来的状况了，计划的好好的，谁知道会弄出这种东西来。而这对林静言来说无疑是一个机会，在发现这一点后，他几乎没有迟疑太久，他把这些石灰粉当作掩护，冷暗雷急忙就朝着之前判断的沐雨成风的大致位置冲了过去。炮声又响， 怎么 看到沐雨成风忽然又继续轰炸，而且好像节奏更快更着急。潘林茫然，迟了呀。林静言此时已经基本锁准了沐雨成风的位置，就因为之前苏慕城发现不对后的停顿，那大概只是一个下意识的停顿，苏慕城显然很快就意识到了，所以连忙开始了更密集的火力轰炸，但是迟了。那一下停顿就已经让林静言对沐雨成风的位置做出最准确的判断，因为枪炮师的攻击是不成连射的，一次射击就要一次装弹，所以才需要混入不断的爆炸声来隐藏这种节奏。但是突然而来的终止却将最后一次射击的动静暴露得异常清晰，而林静言准确地捕捉到了。苏慕城意识到了，连忙再做攻击演示，沐雨成风也连忙开始调整位置，但是迟了。 冷暗雷 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距离他已只有五个身位格。冲上，毫不犹豫，这样难得的机会再不能错失，一定要一举贴身，直接钉死。轰轰轰！沐雨成风连忙转身开炮，身子弹起，飞炮操作，意料中的钢筋铁骨。冷暗雷立时开启这个拳法加技能，霸体身直接撞爆迎面而来的炮弹，脚下移动丝毫不缓，一步跨出，再一蹬地，强力吸袭。这一飞出的膝撞，比起飞炮倒飞的沐雨成风不知要快出多少，两个角色之间的距离瞬时间就被抹杀，而开启了钢筋铁骨的冷暗雷也不会被攻击干扰。但是吸袭可不是林静言想要的效果，他是要对沐雨成风完成贴身，可不想一个吸袭帮他加速跑路了。于是接近的瞬间，强力吸袭取消，冷暗雷双手探出抓取技，或是拳法家，或是正牌抓取专家柔道，此时这一抓取真有可能抓空，因为双方之间还差着些距离呢，角色的胳膊没有那么长的。但是流氓却不一样，流氓的武器是爪，如果说格斗系的武器哪个是有点攻击距离的，那无疑就是爪了。此时靠双手扣不到沐雨成风，但是装备在手背延伸出去的一夜八荒去帮助冷暗雷延长了一些距离，而这距离在此时恰巧足够，一夜八荒的爪刃搭到了沐雨成风的肩头，背摔。林静言使用的抓取技不是抛头，而是柔道20级以下低阶抓取技的另一招背摔，将角色直接折在自己的身后，那无疑还是一个贴身距离。背摔的动作在空中就已完成，冷暗雷擒起沐雨成风折向背后，只是身形这一弯转扫向地面的时候，林静言忽然一怔，这石灰粉真够浓的呀，都看不到地了，看不到地了。不对，林静言意识到不对，但是迟了，痛，落下的两个角色直接就沉入了岩浆当中。